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潘杰。哎，两位好久没见， 好久没见了， 一年没见 啊。哎，我现在发现这个好久没见你们啊，我见到你们会高兴了。 哦， 过去好久没见，见到你们我 头痛， 不高兴。 对，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嘀咕，又要见到窦文涛了。 对 对， 哎，就是，但是我现在觉得这说明啊，我越来越善良了，就是见到人会真心啊。我跟你说，见到别人会真心高兴的人，他起码是个善良的人。 哦，是这样，我以为你。 哎。你别管为什么，反正最近观众已经有来信警告我了， 啊， 说窦文涛先生，请您注意，您现在已经整天满口仁义道德了，说是你当年你要警惕，你当年由一个真小人，现在正在向一个伪君子的方向发展， 而且这个整个节目的方向也是在转变，从当初最开始。所有人说起这个节目就想到是下流， 对， 到现在变成是开始这个。啊，说仁义道德。 我其实也是挺纳闷的，就是说以前这个窦文涛啊，翻开他的本子啊，就是段子是吧？ 可是他还有呢。 现在他翻开啊本子啊，上面是诗，连我都念不下来、背不下来，他都可以朗朗上口。我就觉得这个 现在以念诗为主，当年是讲黄段子为主。 对，我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嘛，这个还是要全民不断的提高教育水平、教育素质。 对对。 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个观众啊，你也知道，反正其实看凤凰卫视的人不算太多，是吧？不是我们电视台不好看，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么你分析过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是凤凰卫视的观众群，其实跟一般电视台还不太一样。恰恰因为它的这种受限制性收视状况，造成呢它变成了一个基本上是城市白领阶层的这么一个电视台。这是它的主要观众。 对， 所以说咱们跟人家现在大城市里比较时尚的这些白领阶层有教育水平的人相比，我们的主持人就显得水平低了，所以你得迎头赶上啊，要不然人家观众瞧不起你啊， 说 对不对？ 那你说到这里啊，我倒是有一个很纳闷的一个观察，就是我发现你刚刚讲的那个字白领啊，我发现这个词名词现在在中国内地，特别是30岁40岁的这个观众，不是观众，就是普通的这个年轻人中间，这是一个很自豪的名字。 哦，真的。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比如说见到你啊，你是香港来的或是国外来的，他们就跟你讲，哎，你要知道咱们这些啊白领人就是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我们这些白领人就是到哪里去消费啊，比如说我们这些白领人这个思想就是比较开放，就我觉得就是说有一种集体意识，对于白领这个词呢就是非常自豪。可是我觉得在香港啊，这个白领这个字好像并没有那么 我跟你说，因为 苍白 意义不一样、为什么在白领好像在这个大陆现在就感觉慢慢有一种自豪感，好啊，这是这个伟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了，就是这个你知道吗，一个社会真正稳定依靠的是一个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我跟你说，这个社会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太多了，差距太大了，都不是什么好事儿，社会都会动荡，是吧？他这个社会，这你想这肚子一大，中间这一块他这个一坐，这社会就稳定，是因为他有个中层，有个中层。所以过去在老说大陆这个贫富差距太大，但是现在其实人们在这个不知不觉间已经在发现所谓的中产阶层开始在形成了，就是有生活还不错，可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境况比较知足，然后呢比较关心这个生活趣味，怎么样能够活得开心一点，不感兴趣政治，也不感兴趣思考问题，哎，形成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阶层。 我最近有一个学者是从国内来，就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就做个演讲，那他就是讲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定义，就是成功人士。他说这个成功人士呢，他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原来他说这个成功人士啊，跟我们就是一般比如说在美国这样子一个社会环境下面讲的这个成功人士啊，就是他的概念是有点相像的。比如说他说成功人士要有一些什么特征，是男的，40岁啊，有家里面有这个也娶了老婆，有一个孩子啊，现在刚刚买新房啊，然后呢正准备买新车， 纳妾一名 啊，纳妾一名他倒没说啊，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整个社会的水准在上升啊，你现在就说你如果说从没有这个成功人士的概念到现在有成功人士这个概念，这说明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是很快的。 就主要是这个社会这种人多了之后呢，就大家就开始 真的追求这个安定团结了，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别打仗，别闹事儿，因为他不是无产阶级，不是流氓无产者了，什么不在乎。 对，这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白领啊，他有什么样的意思啊？在不同的社会底下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转变。 嗯， 你比如在香港讲白领的话，印象上你不觉得是一个很值得自豪的事情，因为太多人是白领，就像过去美国也是一样，太多人是白领。 嗯， 那么反过来呢，蓝领更显得出一种骄傲的一种团结感，你知道吗？比如说在美国或在英国很有趣啊，尤其是英国，它阶级分明的很厉害，虽然它讲平等，但它每个阶级都很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然后突然间它也不会歧视自己，也不会自卑，比如说做工人的人他不自卑， 嗯， 他反过来是巩固了一个内在的一个向心力， 嗯， 那么他们会团结在工会的周围，他们会出来说你们这些白领人多苍白啊，你看你这衣服，我们的蓝领人的骄傲，说什么这所有的东西实业都是我们蓝领人一手一脚用血用汗干出来的，他们会对这个感到很骄傲。 我跟你讲，其实比如你在香港， 我把话题先打断一下，我觉得咱们这个新年一开头讲这种太高深了吧，咱们这个我还想问问咱们三个成功人士那个元旦都是怎么过的呀？ 苍白，很苍白，苍白，太苍白了。 我挺丰富啊，这个圣诞节在深圳， 对，你新开那个酒吧吗？ 哎呦好，别说那事， 哎呀 怎么你们好像发生什么灾难似的？ 是这个，深圳已经有人传闲话了，说这个新开的这个酒吧呀，这窦文涛啊请了一个他的好朋友 DJ 在打碟，结果呢，这整个酒吧里呢只有一那个 DJ 在打碟，酒吧里只有一个人在跳舞，就是窦文涛本人，就是他跟他的朋友， 两个人。 就别说这个，那个什么，你们在香港过的元旦？ 对， 有很多 DVD。 啊， 我看了很多 DVD， 我就发现我这个本来是不爱看 DVD， 可是我现在觉得啊，我现在有一种往回，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一种就是说有往回撤的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么个心态，就是说不愿意出去，比如说也不愿意出去跟家里面人吃饭，也不愿意出去到跟朋友一起吃饭，也不愿意出去说 shopping， 也不愿意出去。我觉得，就我现在觉得是我有点毛病，就是喜欢在家看碟子，看看书， 很好， 很好吧？ 你这叫自闭。非常好，非常好。 好像自闭的。 我跟你说，一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个人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哈，他是需要有一个自闭的阶段。 嗯。 因为这个时候他必须在心里啊培养自己的一种做人的方式，一种趣味，做人的趣味。但是呢，他还很脆弱，就是他还经不起外界干扰。比如说，你整天要陷于忙忙碌碌，陷于跟人交际当中，就影响了你性情的这个成长了。 培养。 所以你一段时间必须是关起门来，就像人家说这个隐修嘛，哈，你必须关起门来一段时间。你看过去，等我修成了，我觉悟了，哎，打开大门，我再走入人间，再去这个劫富济贫，啥不是？那是 什么劫富济贫？ 那是水浒传， 隐修一段是叫劫富济贫。 我是刚才想起什么呢？这个我发现台湾朋友哈，非常有礼貌，比较喜欢拍马屁，但是呢，有的时候要注意用语哈。比方说这次我在北京过元旦，有一次同车有这么一位台湾的这个中年女士，她到北京，你知道吗？她当然就是想讨好当地人呢、想跟我们说说北京多么好，而且人家呢对大陆的理解到了一个程度了，她还喜欢吸取一些大陆特别流行的词汇，哎，她觉得这样我们听了心里肯定特别瘦弱， 对 啊，然后但是我们听的就大家在车里一阵沉默，因为她就双手一合，哎呀，你们北京好安定团结哦。 这也只能够是一阵沉默。 对，他，你像这对于我，但是我很佩服人家，人家很好啊，对一个外乡人能够这么愿意的入乡随俗的，是吧？取悦于你， 对，但他分不出来这种话，在这些所谓的在当地流行的话有两种。一种是日常生活用语，一种是电视用语。 不是， 他把 这个 倒 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话吧，他由一个台湾人的嘴里，他是那种， 对， 这个什么蒋匪帮，不是蒋匪帮了，现在叫国民党了。 对， 他是当年那种 还不是国民党 语气怪怪的。我们听安定团结这个词儿，那从来都是气宇轩昂的呀，那是大陆的北方式的普通话。 哎呀，你不知道现在的台湾商人满口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嘛，哦，这个政策嘛，哦，这个政策要加大力度哦。 对， 是什么？ 就是说的话，这个，术语都一样。 他的术语，可是呢，他的腔调是台湾的腔调，比如说，哦，这个我，这个政策我要加大力度哦，你就觉得很奇怪的一种柔和，就是把当地社会里面最这个最形象的，因为我们一学这个台湾人讲话就会哦啊这样子，可是呢，又有一种很硬的东西，因为其实内地的有一些术语是很硬的。 台湾人很聪明，很能干，我觉得这是台湾人比如说跑到北京跑到大陆去的人都非常能干。我发现某种意义上讲哈，香港人和这个台湾人适应一个环境都比大陆人快，速度都快。但是呢，因为正是因为他太快了，所以在大陆人的眼里他们显得有点油滑了，甚至是就是简直是太商业了，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比如说我见一个 DJ， 我想问问他，我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哎，他就在那儿看试一说，我喜欢这个John DeGray 啊，Sasha 呀，然后看你的眼色啊，突然见我就啊，我点点头哈，哎，对 ，Paul Van Dyke 是我最喜欢的，你知道吧？你然后我跟他一说，我说我希望听到一些这样的音乐哈，好啊，有很多呀，跟你说出一大串。我自己啊，其实也喜欢这种音乐，我只不过是因为市场不容许，市场就俗气，所以我才做那些音乐。你看，你就觉得他的灵魂。就你感觉不到他太快，所以我发现你还得承认香港台湾人家这个打拼比较厉害，比大陆人厉害。大陆人总是半天还找不着北呢，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我有的时候觉得啊，就是这种性情，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从内地来，或者甚至从外国来，他们都会觉得就是说香港人是，那一方面是敬佩他们，就是说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就马上就可以变过来啊，就求生的这个能力啊非常的强，可是另外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没有主见。那后来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说，他就说其实这种性情啊，是因为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因为整个香港人以前生活就是在一种夹缝里面生活，香港本身是没有资源的，你要是有主见，你要是有自己的什么什么，这个事情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就没法生存，你知道吗？ 你把香港人说的都像鲁滨逊， 这个星期五嘛，星期五在这个岛上，你总得有，就是像日本人为什么就是说把人家的技术拿过来，他自己改造啊，他又可以在这个上面生存。你说他要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可不就人口越来越少吗？ 其实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直到今天为止，比如说香港所谓的成功人士啊，很多一般老百姓并不是很看得起现在某些成功人士，他可能在政治上面有，说不定还有很好的一个位置，比如说当个政协或什么，但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他们这些人都主要是拍马屁，因为香港人一想到所谓的精英成功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会转弯，转得还特别厉害，很能够拍马屁的人，就是马上能够从一个立场换到另一个立场。我前一阵子在看到一份杂志上面，有一个香港很有名的评论员，他在写另外一个香港也是很有名的女评论员，说哎，这个女人了不起，她怎么样了不起呢？她谁是她的主子，她就能说什么话。他这个立场能够完全转变，哎，这就是香港的精英，香港还需要更多这样的精英。那后来我就想说，这种精英不是已经太多了吗？这种人在香港已经太多了，香港如果会糟糕的话，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 对，你说这个很好，不过我们要去一下广告。这个广告之前我们要预告下一期趴的这个精彩话题，是吧？哎，什么精彩话题呢？每年的大概一月份，我这个人平常有一个爱好，喜欢收集这个全世界各地啊节目主持人高工资的新闻。 哦， 咱们过去说过， 对对对对， 你别说了，我们可不就要痛哭流涕。 世界最高的，在咱们节目里讲过，年薪1000万美元，是那个老太婆芭芭拉什么什么什么， 芭芭拉 啊，就他现在有一个人超过他了。咱们这个广告之后给大家说说他一年挣多少钱啊？ 就窦文涛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刚才对你讲的那一点啊特别有感触，你知道这是说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我想起那天在电视上又看了个女人香，那个电影， 对， 哎呀，正好我看到末尾那一段，这个那个演员叫什么名来着， 阿尔帕先生， 哎，他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啪 拿拐杖拍在桌子上。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这个学校要处罚这个学生，可是这个学生正是因为正义，因为讲究这个要对得起朋友，对吧？正直才这个没有向校方什么告密。 对， 那结果你们反而听信那些学生的这个联合诬告哈，就要陷他的罪。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他讲出来，现在我觉得咱们社会中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你是说你要找那种有正义感的人，还是要找那种油滑的人，会搞关系的人，对不对？懂得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的人，我觉得这是完全两种。你看啊，我发现比如说在某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官员呢，他有的时候采取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大家也认为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活在这个现时代的人，他当然明白他的有些政策是错的，对不对？就谁都知道，比如说所有的这个限制你，在这个打压你，这个让一切东西退后闭塞，所有促进这种倾向的这个政策，你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对不对？早晚会被否定的，对吧？因为历史车轮大家都明白潮流该往哪里去嘛。那么这个官员本人，你以为他是傻子吗？他当然也明白了，但是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我想明白了，还不就是个利益吗？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质上就是说，我在我的任期的这段时间内，我办的这件事情能给我个人带来利益，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正义感放在一边。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实际任何一个，咱不说知识分子，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正义感，这是从小教育出来的良心。也就是说，即便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自己我这颗良心是知道我是错的，我是缺德的，对不对？可是呢，利益这个砝码更重，我就可以把我的正义感放在一边。咱们很少，你发现没有，歌颂一些什么有正义感的人，对吧？他凭着他的良心，凭着正义感去做事的这种领导人，我觉得应该多歌颂这种偶像。这样的话，就是会让大家对这个官员的这个审美啊，慢慢的从你的实际的工作能力转移到你的人格。哎，有一个市长跟我说呀、他说我跟你说，是做市长是吧？其实就是做人。他说如果我成我把我自己这个，他比较讲究这个修行了，修身养性了，他说如果我把我自己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那么我这个好人放在市长这个岗位上，不一定也会是一个好市长吗？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人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我觉得当然说你可以讲，我知道你是很违心的，窦文涛是很违心的，他很多时候都希望就是说人自己修身养性，自己做个好人，自己从内心里面去发掘自己好的东西。可是我有一种很悲观， 就是、我们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要批判。 对，我们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两个发骂， 因为 燕妮， 对，就是说是你的环境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小长大，我有的时候老是问自己说，为什么我长到现在我还没有学会？那这个，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碰了南墙了啊，我什么时候受到挫折了？我总是说，我就觉得这个社会怎么那么难，去适应它？因为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们总是要生存，对不对？如果说你南墙就是撞的太多了，你就会知道啊，原来这样子是我不能生存的。那你肯定是生存第一嘛，对不对？如果这个工作，我因为要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我没有了这个工作，哎，我第一次这样做，我第二次这样做，第三次我就不会做了，要不然的话我可不就饿死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说到底还是说你人心里面怎么讲，你到最后还是敌不过这个环境是怎么限制你。 我的看法这个正相反啊，我从我自己的亲身实践中看出来，我原来呢凭着算计别人去做事的时候，我的心里虚，我觉得我力量特别弱小，我整天战战兢兢，我害怕骗人的招数被人家识破，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我觉得人呢，凭着正义感去做事，你会觉得自己这个力量大得无比。 我问你一句，你的正义感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认为他对。 对，你怎么会认为他对呢？你就是小的时候是有一种教育，是一种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也好，你的课堂上的学的也好，你从电视里也学，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就是已经有了社会的这个影响。比如说你小时候长大的时候说啊，雷锋是好的啊，你然后是说这个什么英雄人物是好的，无私是好的，那你就想想哦，我要做这样子的人。所以你这个所谓的你心里面认识的这个好的东西也是外来的，也是人家教给你的， 对， 并不是你自己就有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还好， 那我觉得窦文涛他如果是正义的话，那这一点还好，就是至少我们没有人会否认我们一些价值观不是这个社会赋予我们的，这价值观是社会给你的。那他能够，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他能够做到统一啊，这点是很难得的 一点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现在这样的社会，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还是一个非形式化，表面上不能够摸得到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就是你刚刚说的，有一些人他做官或者他做事，他如果秉持着正义感，他秉持着这个社会上面认可的一些对于做官的价值去做事的话，他可能会失败。就算不是失败那么严重，他至少不一定能够很一下子就飞得上天，对不对？但反过来，我们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做生意啊，做什么事情，他能够就那么专营，那么能够放弃一些价值，他就搞得那么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对于你做了多少按照大家理想中的价值去做的事情，这个东西为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太大了。这不是所有的社会的这样子。比如说有的社会底下，我觉得我们能够发现，有的社会底下，你如果越是按照这个社会给定的一些价值标准去做事的话，你的人会越成功。你比如说在一个非常廉洁的社会制度底下，比方说新加坡或者是德国，你做官你不贪污你不什么的话，你能够得到的这个好处很大。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记录很好，作为一个公务员，你不犯错就是好的记录。你不犯错的记录很好的话，你升职的机会比较高。你升职之后得到的是薪酬回报会非常好，得到的福利会非常好。 你这说到最后又说到高薪养廉上面去了。 不一定是这样，这只是其中一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关于全世界最高工资的女主播那个事儿，就是下一趴再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也是高薪养廉。 各位亲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老板们，听一听以下这条新闻吧。美国著名清谈节目女主播库里克啊，这个成为电视史上身价最高的主播。怎么讲？每年我跟你说，他原来的工资一年$5,000,000。但是呢，他是 NBC 的人嘛，美国 NBC 的人，他疯传他要跳槽，合约即将期满啊，疯传要跳槽。结果得留住啊，哎，人家美国人我发现就没那么腻腻歪歪的，留住也是很商业嘛，对吧？加薪加到什么程度？他今年新签的约，以后五年啊，每年的年薪$1,300,000， 就是 超过了那个老太婆那个芭芭拉的$1,000,000。一年一个人他挣$1,300,000，他怎么花呀？你说，而且还加上。就是说你看，如果再计算其他分红，他未来五年收入可以达到$1,000,000。哎，你先看看这人的照片。 这个花钱不要提 的。库里克啊，著名的清谈节目女主播。哎，你看性格开朗。哎，其实 爷们 儿。那个能同情一些有不愉快遭遇的受访嘉宾。 咱们也挺同情的嘛。 哎，你注意这种眼睛没有，注意这种眼神。哎，其实这种眼神比较讨好。他有一种。那种特晶莹的东西，你发现他的眼睛没有？怪不得很多人喜欢，一定是就喜欢这个女人的眼睛。 哦， 啊，女人的眼睛长好了不得了。 不过我觉得他还很特别，就反映出来美国到底还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就是很多女主持人她未必要达到一个相貌娟好的一个地步，未必要达到一个我们说美女的程度。她也能够很成功。 你的意思就是她不美了？ 对，我真的是这个意思。但你反过来，在中国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求，哎，你找个节目女主持吧，这个样子不大好的怎么行呢？对不对？ 不是，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啊？就是说，你看人家这个真正的国际化运作的公司，对于这个人就是这样来谈的嘛，对吧？但是你想想，哎、在中国， 对，来， 在你们的有些中国人的这个单位里啊，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哎，要留住你，那可能不拿钱留了，拿什么？拿这个感情、情谊。哎，人美国 NBC 也没说库里克，我们培养你长大的啊，你得报恩，还敢要求加薪？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语言圈子。哎，我就发现跟人家美国人。